观众，嗱，而家我位置呢度咧就黄竹坑嘅警校路，咁我后面咧就系警察训练中心。嗱，我唔讲，大家都唔知咧。其实我以前我有个表叔咧就系做教官，咁佢话翻俾我听咧，当年咧做差人好惨。嗱，你新入去咧，佢哋叫新猪，咁嗰啲新猪咧，你就大镬啦。所有杂务咧都系啲新猪做嘅，就俾啲旧生合嘅，要擦鞋啦、洗地。你知唔知以前嗰啲警察着嗰啲鞋咧，先至擦一阵好厚嘅蜡去，然后咧就用火轻轻弹一弹，然后再擦。你见到佢哋嗰啲鞋咧超靓嘅，同埋一定系刮脚，硬到咧啲皮咧搵锤殴都唔冧嘅。但系嗰阵时嗰啲警鞋咧系监狱里边做出嚟。咁佢記得佢嗰陣時教啲學生咧，佢記得有一批嗰年咧就收咗批新豬入嚟。咁你知，喂唔係好似而家咁嘅，以前收新豬咧，即係有好多咧又窮啊，冇嘢做，有人當差啊，唔係學識咁高啊嘛。咁記得有個新豬咧就俾佢罰佢洗廁所嘅，唔係罰佢啊，係點嘅，俾啲舊生點佢洗廁所嘅。你知佢啊要周圍巡噶嘛夜晚。睇下啲人有冇瞓得好唔好啊？有冇爺媽媽溜出去啊？喺度靜雞雞食嘢嗰啲咧，咁啊見到嗰個新豬咧，就匿喺個宿舍嘅廁所度喊，佢就走去問佢：，喂，你喊乜鬼啊？你走入嚟，佢阿 Sir 唔得啊！我咧其實有陰陽眼，我入咗嚟咁多日咧，我見到好多嘢，我唔做差人啦，我走啦。跟住我嗰個叔咧，梗係鬧啊！你傻啊！你入咗嚟。喂，我撥你走就話啫，你走咩啊？你走出去同人講話啲好猛鬼，頂你個肺邊個仲有嚟走嚟學啊？佢話唔係咧，我真係見到啊！個叔同佢講：你見到乜嘢啊？我做咗咁耐未見過。阿 Sir， 不如你跟我行一次，我話俾你聽喺邊度有。佢話你真定假啊？跟住其實我叔咧，你有冇睇佢咧？成日教官夾住支教鞭，好威，扎實條友怕鬼嘅，講你都唔信。佢夜晚巡咧，佢戴住顶帽，即系应该夜晚巡周围巡咧，系唔使戴帽噶嘛。佢戴翻顶帽。话说有阴阳眼个新猪咧，就带佢落操场，就话俾你听：嗱，你睇唔睇啦？嗰度有几个喺度操紧，你听唔到声咩？但系佢又个边度有啊？你除咗顶帽先啦。咁佢一除，你知啦，啲教官梗一除就夹咗啦。一除咗顶帽咧，即系。就開始佢真係聽到啲暴粗聲，喺個新豬面前，你唔可以咬底噶嘛。佢其實後期講翻俾佢聽，好笑。咁啊，佢開始聽到咧，真係有啲插插插插插嗰啲暴粗聲，冇理由喎呢度，點會有啲咁嘅聲嘅？咁佢又唔理啦，跟住好即係扮嘢，好不經意咁，又拎翻頂帽戴翻上個頭度，跟住啊，哎呢度都冇嘢嘅。你講嘅啫，左邊度有帶我去睇，跟住咧佢就帶佢上宿舍嗰度，翻去嗰啲新生宿舍嗰度咧，佢話 Sir 前面嗰度啊，你見唔見啦？踎咗兩個喺度，佢又話冇啊，我見唔到喎。跟住我嗰個新主一望，阿 Sir 你又戴翻頂帽啊，梗係見唔到啦。咁佢又巡，佢發覺咧佢係見唔到，但係咧佢發覺嗰笪地方咧特別陰陰寒寒嘅。跟住咧，嗰個新豬咧就拖過阿 Sir， 阿 Sir， 我同你行埋去睇下。咁你一路行埋，佢發覺嗰陣寒咧又越嚟越勁，同埋個背脊骨咧一路咁上嘅，嗰啲寒氣啊，啲雞皮都起埋。咁佢又做翻嗰個動作，戴翻頂帽先。哎，奇怪喎，一戴嗰頂帽就冇嗰啲咁嘅嘢，即係冇曬嗰個感覺。咁佢就同嗰個新豬講：嗱，你，我同你講。我唔理你见到乜嘢，你都要做，你点都要毕业你先好走。嗱，我俾你话俾我听边度冇嘅，边个房我就俾佢嗰个房住。但系嗰个新猪最大镬同你讲，其实呢度周围都有嘅，我冇得俾。唔系啊，真系周围都有。佢话系你真系有噶。跟住佢话嗱，你而家我就同你讲，我唔理你真系有冇。啊，总之你呢个礼拜放假咧，我喺出边等你，你就跟我出嚟，我同你去一笪地方。阿 Sir， 你带我先，你唔好理。总之你跟我一齐行啦。跟住我个叔咧，我另外有一个 個叔咧，佢係識道術，咁佢就帶咗去嗰個叔度咧，就俾到符嗰個新珠大喎。跟住嗰個新珠咧，就同我叔講：，其實你又話唔信呢啲嘢，我帶你嘅。係，你唔好理咁多啦。總之我叫你，我叫你帶住就帶住啦。唔得喎，我哋暴操嗰陣時要除衫喎，你知殺人要除上身噶嘛？暴操嗰陣時殺到黑曬咁出嚟，我冇人叫你日頭唔會睇到係嘛？佢係咪啊？日頭都見到。我頂你，你我總之唔理你，你夜晚見唔到就冇事噶啦。嗱，我而家同你講，你帶住條褲，總之你畢業先好，唔好走啊！我唔理你啊。咁於是這身珠咧，每一個禮拜向佢報到過幾次，唔係唔好講嗰個嘢想唔學。我個阿叔想調翻出去唔教喎，終於佢後屘咧繼續咧，每逢夜晚都唔理。總之咧就戴翻頂帽先操，直至到咧佢做咗個新珠就畢業咗業啦，出咗去啦。咁佢每晚佢都要巡房噶嘛。佢之後咧嗱，佢講又唔驚啫，喺啲學生面前梗係講唔驚啦。佢後期咧特登拎對鞋出咧打重啲掌啊，即係嗰啲。裝嗰啲鐵嗰啲鞋掌咧，直情夜晚咧，成個宿舍聽到把聲聲嘅，你真係唔使瞓。咁佢做咗半年之後咧，佢就調出去啦。咁啊調咗出去咧，調出去咧就做咗，因為佢做教官體能好啊，咁就走咗去做穿山甲。阿生，其實佢做穿山甲咧仲大鑊。咁我嗱佢嗰啲事蹟咧，我就話俾第日喺我個私人術語嘅節目度講嘅。但系咧，嗰、那個新珠咧，形容俾佢聽咧，嗰啲人咧，全部都係衣衫褴褛，咁樣咧喺個警校裏邊出現嘅。嗱，我就翻去查一查，其實呢個黃竹坑警察學校以前係咩地方？點解有咁多呢啲嘢？ 好，翻嚟嗱，我頭先我咪講嗰個叔做教官， 我聽到完全係入咗神咯， 係啊， 佢完全係開麥啦。 唔系嗰个呢个叔咧，好好笑啊！做穿山甲咧， 咩穿山甲啊？ 穿山甲咪有啲 上山巡逻嗰啲 啊？系啊，警察嗰啲咪着成套扎脚，好似好似 PTU 咁嘅，但系帽唔同嘅，布嘅， 系 嗰啲咯， 即系巡山嗰啲嘅。哦，嗰啲叫穿山甲， 嗰啲人系叫山狗噶嘛？ 咁难听嘅咩？ 咁啊，佢军装咪仲衰贵？系咪？佢系试过咧，试过喺个山度迷路咯，俾人哋 系， 即系佢有个人啊，话唔见咗个小朋友， 系， 即系有个 接到个 系啦，佢哋一队人咁巡嘅， 系啊， 就有个阿婆就同佢讲唔见咗小朋友， 系， 就话喺上山玩， 嗯， 咁啊俾佢带住，俾个阿婆带住行嚟行去，行嚟行去。但系行下咧，嗰啲地方咧，佢入咗去嗰啲地方揾唔到，出翻嚟喎点样？即系行下个婆唔见咗啊！但系唔知带咗去嗰啲地方，其实佢哋好熟路噶嘛，成日你唔会无端端走去嗰个山头噶嘛？ 日日都要行几转噶，嗰啲合埋眼都识得行翻出嚟啦。 系啊，但系佢试过俾个阿婆带咗佢入去，兜嚟兜去都兜唔翻出嚟噶咯。Walking 啊，讲唔到喎。 我突然间咧，你呢个咧，我谂起我早排我睇咗嗰个咩啊，台湾有个鬼片咧，叫《红衣小女孩》嘅，佢讲嗰啲魔神仔咧，又系会引啲人走入去个山度啦，然之后又系咁样，即系佢会系变成一啲你好熟悉嗰啲人啊。 嗯， 总之佢系会引你入去个山度嘅，咁、然之后又系类似咁样咧， 入咗去佢 就出唔翻嚟噶啦， 入咗去佢嗰个结界度啊嘛， 就出唔翻嚟咯， 系啊，但系佢嗰次又唔系整蛊咗佢成个钟头咯，喺个山度兜嚟兜去，兜嚟兜去都出唔到嚟咯， 佢真系唔好彩。 最奇怪就系个 walkie 过唔到， 收唔到噶嘛，一定系 系啊， 干扰一系干扰，一系就完全收唔到冇信号，一系就突然间坏咗。 佢其实可以掹嗰个求救嗰个嘅 求救啊！ 佢有佢个 walkie 都有个求救 紧急求 系啦 求救， 一掹咧就全世界都收到噶啦嘛，即系会 mayday 类似嗰啲咁嘅信号咧，就全世界知你有突发性噶啦。咁佢唔可以咁愚噶嘛？你知道、我喺嗰个 好肉酸噶嘛？自己叫系咪叫自己横头 系啦？ 要俾。旁边啲人， 即系佢做教官都咁要面噶嘛？ 佢哋呢 明明佢明明好惊嘅，仲要死顶噶嘛，系咪先？你知啲教官就无上乾坤，以前嗰啲教官就喐啲就兜巴刮你噶嘛，唔系而家咁样噶嘛。 系啊，好似好嗰阵时好似听即系啲前即系前辈啦，佢哋早嗰啲即系嗰啲 uncle 啊啲讲咧，话你基本上你入到学堂，即系嗰个教官就好似。你另一个老豆咁样，你系要完全好 obey 佢哋嗰啲指令。 喂，佢随时可以 boot 你走噶嘛，唔使解释噶嘛，我 boot 你 boot 你噶啦，系咪先？嗰阵时唔系以前当差唔系好似而家咁踊跃噶嘛，排晒队噶嘛，以前唔系噶嘛，即系一来俾人唱啦，好仔唔当差 钱。系啊系啊系啊，呢句 其实呢个系真事嘅， 呢句成日都 系啦。咁啊，一来又唔中意啦， 系啊。 二来你入到去里边咧。咪即系以前佢哋嗰啲年代，即系识写，即系求其小学毕业啊，识得写下中文就得噶啦。所以 个门槛系低噶嘛，但系佢哋个体能要求系好高噶嘛。 都唔系，以前都唔系好高 嘅。而家嗰啲粗到真系只牛咁样嘅。 唔系啊，系消防要求高嘅，差佬系可以做咗几多下。 对于我嚟讲，都系粗到成只牛咁 啊，掌上压咁就得噶啦。 我呢啲唔做运动嘅。 佢又嗱，佢一次就试过俾个婆婆咧。带咗去咩啦？带咗去入咗个结界度，出唔到嚟啦，兜嚟兜去都又试过咧，收咗工，即系佢收工噶啦，咁啊翻落山 啦，佢哋叫 翻落山，咁咧明明佢系我当佢要穿过某一条村，咁啊然后翻去，去出去嗰度，翻得出路，然后上翻车啊， 系， 佢唔知点解咧。成几个人呢係去咗一度呢嗰啲原居民呢嗰啲原居民咪有啲嗰啲山撞埋一堆嗰啲呢 喔、哦、祖坟啊佢哋叫。 嗰啲祖坟呢 係呀一龟背式嗰啲一组咁样跟住几个嗰啲係咪 佢啲嗰啲好老嗰啲祖宗即係嗰啲祖先先会㗎。 喔、哦、 后期嗰啲好似一个横屋咁呢一个搭出嚟好似啲灶台咁嘅、哦。但下面呢就一个个金塔摆去㗎囉。 我细个啲真系未见过，因为我系福建人嚟嘅，咁、我乡下嗰啲仲系用紧啲龟背式啲祖坟嘅，因为我哋拜紧我爷嗰代仲用紧嗰啲，去到我太婆近代过身咧就用骨灰庵，我就未见过啲咩金 塔。系嗰啲唔系嗰啲系嗰啲原居民先会有，我带拍俾你睇，系啊，我带埋你一齐拍。嗱，阿叶奇话够胆同我出外景嘅，我就揾个第下次揾个坚啲嘅同我一齐去。咁佢直情系。成班人走咗去嗰度喎，即其实佢系佢嗰条路，即你都知啦，佢哋成日行噶嘛， 系啊熟噶啦， 系咪先？ 咪咯，合埋眼。 喂，大佬，我迷路就谂住揾只穿山甲带我翻出去顶你自己都迷埋路，咁唔得噶嘛，系咪？佢系直情去咗嗰度咯，成班人去咗嗰度，就系唔知点解会经过嗰度。跟住去咗嗰次之后呢佢又唔鍾意赌钱嘅但佢班伙计有赌钱㗎嘛。 係。 输足一个月。 我黑到贴地。 係啦直情係佢唔知点解。 赌乜输乜。 係啦佢嗰个月应该係唔时运麻麻地成日都撞到啲嘢。 咁乜又肯定係㗎啦。即係我成日听啲人讲话哇你撞完都话好黑仔其实我想讲你黑仔先会撞到嘅啫。你好人好者冇乜嘢嘅你点会撞到嘅啫。 系你嗰台嗰个运程唔好啊！ 系啊， 佢即系嗰个负能量积聚得太多啊！ 所以啲人问话：，哇，咁你嗰啲叫阴阳眼啊？我话：，我唔系，因为我嗰段时间咧系真系个人比较差啲嘅，运程麻麻地啦，跟住情绪系超级低落，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先头嚟嘅，我系嗰段时间系情绪系好低落嘅，跟住又好大压力，因为又读书又做嘢。咁你根本休息时间又唔够，唔够瞓，唔够体力。咁你嗰、那个即系嗰个系咪叫咩啊？就比较低嘅阳气。咁你咪搭到线咯。我呢样嘢，你话系咪有咩啊？我嫲就有嘅。我就应该冇嘅。 佢成日见到噶。 我阿嫲完全实体无啦啦同佢坐下，以前我同我阿嫲住噶嘛，咁系住嗰啲居屋咧，居者有其屋嗰啲咧，坐喺个 sofa 喺即系呢个位啦，你想象一个长方形啦，我哋坐呢个位个门口喺呢度，佢望无啦啦望住门口喺度闹人咯， 系好闹咩啊？ 吓，吹吹吹， 你同埋你入嚟嘅，出去咁样咯。跟住我望住门口，我又望住个神楼，因为个神楼对正个门口噶嘛。跟住望住个门口，我又望住个神楼。阿嫲，你同边个讲嘢？诶，冇嘢，冇咩嘢，继续咁样咯。 咁喂，咁佢有冇讲过？有冇讲过啲？但系佢又惊吓亲啲孙，唔敢讲俾你听。 有阵时间唔时都会听过嘅，都见过佢有。我乡下文米嗰啲情况又好鬼特别噶，同香港唔同。 咁我哋嗱，佢一讲到文米呢一字咧，系又就中好。 系 咁，我哋一阵转头翻嚟听下佢讲乜嘢？呢个福建人文米有咩分别？ 我唔知算唔算系文米嗰啲通灵嗰啲。